索要带孙子费，就带孙费，并且还将儿子告上了法庭。那最后法院还判决老人赢了。老人是否不愿意带孙子还告了儿子，这听上去不大合情理。其实这件事情的背后并不这么简单，有着令人心酸的缘由。稍后我们来关注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法院为什么判决老人赢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还将重点关注法律援助守护夕阳红，我们会通过几起真实的法律援助案件来解读老年人如何获得法律援助。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爷爷奶奶带孙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很多时候，老人不仅要带孙子，甚至还要自掏腰包养孙子。那遇到不讲理的儿媳妇，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呢？还得承受子女的种种埋怨。那这几年索要带孙费的这个报道也是时有见诸报端，但是真正打官司的少之又少。成都商报近日报道说，在广西陆川县，一位杨大妈就将自己的儿子潘帆和前儿媳妇方晴告上了法庭，向他们索要带孙费，就是带孙子的费用。老人说，儿子和媳妇一向就是回到家就玩手机，孩子一闹就嫌烦。虽然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啃老，但是在履行抚养子女的责任方面，实际存在着家务啃老行为。说奶奶可以代为照看孙子，但是抚养孩子的重担绝不能够落在我们身上。而儿媳妇则认为，老人带孙子是约定俗成的事儿。如果说我们支付了这个带孙费，就是把亲情利益化了，那以后亲人之间的帮助是否都需要和金钱挂钩呢？那最近法院依法对这个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结合两个孩子的实际需要、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等，法院就判定了这个儿子潘帆和前儿媳妇方晴每月要负担两个孩子的抚养费1000元，2013年1月到2015年1月共计24000元，每人承担12000元的这个带孙费。那说到老人是不是不愿意带孙子，还把亲儿子告上了法庭，这听上去不合情理。其实这个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据报道，老太太两个孙女出生以后，这孩子的父母几乎是从来不管孩子，每天下班回家就是玩手机上网，都是孩子的奶奶一天到晚伺候孙子吃喝拉撒，整晚整晚睡不了觉，筋疲力尽，焦头烂额。有时候老人抱怨了一句呢，这儿媳妇说，我不想生，你们非让我生，现在生了你们又不管，哪有这样的好事儿？这说完还摔门而去。有一天中午，这个杨大妈实在太困了，就把两个孩子交到儿媳妇手上，说我头晕，想眯会儿。说完这个沾上枕头就睡着了。突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把他惊醒，他一睁眼就看见儿媳妇抱着哇哇大哭的孙女站在他面前，嘟囔说妈，你快起来看看，这孩子老哭，怎么哄都哄不好。还没等杨大妈醒过神来，这孩子已经递到他手上了。后来这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孩子父母也不出钱，老人还得供养，这个支出就骤增，很快退休金也不够用了。老人呢几次想厚着脸皮向儿子儿媳妇要点生活费，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再后来这儿子和儿媳妇还离婚了，谁都不要这俩孩子。在不久前，杨大妈一怒之下就将亲儿子潘帆和前儿媳妇方晴告上法院，要求他们两个人支付近两年的抚养两个孙女所支出的30000多元的带孙费。杨大妈说，我只希望通过这场官司让儿子和前儿媳妇知道抚养子女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年轻人不应该有老人就该带孙子的观念，也应该认可我们老人付出的劳动。那给付带孙费既是对我劳动的尊重，更是一种知恩图报的表现。那这个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后，也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众多的争议。那么这个事件的法理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现场请律师来进行分析，来介绍我们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公职律师曹艳梅，你好曹律师。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王佳律师，你好王律师。 大家好。 二位律师分析为什么法院会这样判决呢？ 那我首先来说一下，就是法院判决呢，它关于这个案件，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应该由谁来抚养？第二个问题就是老人的这个诉求在法律上是不是应该得到支持？那我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那个婚姻法规定说，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而且还对假如说离婚以后一方抚育的子女，另一方应该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呢，也是由双方来协商，协商不成的然后由法院判决。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法律的规定就是所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这个义务都是由父母来承担的， 就是从法律上来判定责任，老人带孩子可以，但是法律责任是父母的。 对。第二个问题就是本案当中的老人的诉求，那这个从法理上来讲，就是我国的那个民法通则规定说，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的费用。那本案当中就是奶奶带孩子，她没有这样的义务，但是她付出了这样的劳动，不管是金钱还是她的身体上的精力的付出，那么她的这个付出他是有权，他所谓的受益人其实就是孩子的父母。 对对， 那他这样的诉求在法律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那这个案件看到这个判决结果是支持了老人，维护老人权益了，但作为法律人您有什么别样的感受吗？ 其实怎么说呢，看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 学法律的人，首先第一反应是从法理上来分析，那是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作为社会当中的一员，或者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来看，我们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就是心里有几分纠结。 对，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在我们的传统道德约束里面，肯定道德约束是第一步。 对， 在道德约束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走向法律这样的渠道。 法律是兜底的。 对，就是在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其实道德规范它是一个优先的选择。而且特别是像这种家庭纠纷啊，这种人与人之间就是感情会占有很大比重的这种关系里面，其实道德是一个最好的约束方式。在这样的判决当中，可能从法律上来说这样的判决是对的，在维护老人权益方面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也不希望我们走到这样的一步，采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王佳律师，这个案件被评论是有破冰的意义哈，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是这样啊，随着咱们这个国家这个改革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入啊，这个法治也在不断的健全，人民群众的这个法治意识呢也不断的增加的这种情况下呢，有许多原本属于这个道德范畴的这个事情啊，现在看呢，许多就都进入这个诉讼程序，都找法院去给非要 判定个是非。 对对对，判定一个是非啊。我个人觉得呢，因为这个案子呢，之前我没有见到跟这个相同的啊。实际上呢， 很少披露啊， 很少 类似案件， 很少很少。这个案子我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假如说啊，这个孙子跟这个孙女啊，不是由爷爷奶奶带，啊，假如这个儿子跟儿媳没有时间，如果说他要请保姆的话，那你肯定要给人家保姆费，那是毫无争议的。 对对对， 那现在只不过是把这个保姆换成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啊，从法律的角度上说呢，人家提供这个看护照顾，并且投入这个时间精力，啊，提供这个劳务给人家费用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焦点，啊，这个恰恰在于他不是保姆，而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可能从常人的角度上看，感觉没办法接受，与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观念、这个亲情角度 相悖的， 相悖的啊。我个人觉得啊，广西法院的这个判决呢啊，不具有啊指导和这个积极推广的这个作用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我觉得这个案子呢， 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啊， 可能更加深远一点，警示性更好。 对对对对、 嗯， 主要是针对这个儿子跟这个儿媳， 嗯， 因为这个儿子跟儿媳呢，刚才曹律师也说过啊、 嗯， 他们是这个孩子的这个监护人， 法律监护人， 对、 嗯、 他们有责任去这个抚养跟这个教育这个孩子， 嗯、 爷爷奶奶不是，除非这个父母死亡或者说不能履行这个监护能力的这个。 嗯 嗯情况下，爷爷奶奶才有可能去承担这抚养义务。 嗯，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教育这个儿子跟儿媳需要更多的去承担起自己的这个家庭责任， 嗯、就对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家庭， 对对对， 那孩子、儿子和儿媳妇是不是可以多让一些步，多考虑一些背后的问题？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 没错没错。当然我。这个案子绝不建议说所有的爷爷奶奶都去要起诉自己的儿子跟 这 个，这 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局面。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这是我要说的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呢，我想呢，这个案子呢，从这个，因为对于法院而言，他判决很简单，包括认定事实也很正确，适用法律也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这个案子，当事法院能够多做一些调解工作。啊，尽可能的通过一种调解的方式做做原告、 嗯、 包括做做被告的工作、 嗯、 让大家原被告握手言和，毕竟都是自己一家子人吧、 嗯、 可能这样所取得的这个效果，这社会效果啊可能会更好、 嗯、我们目前看到报道没有看出他们当时是不是事先做过调解这样的报道。 啊，对，法院肯定会做调解工作、 嗯、 但是这方面可能不是怎么说呢，可能是没有做成吧、对对对对对、 嗯嗯、 其实如果能调解是最好的， 就是多做，起码先做孩子的工作这一方面。 对对 对, 对， 让他们多理解老人。 对 啊，因为从这个报道来看，很多网友们对这个儿子和儿媳妇的作为有一些吐槽，觉得他们好像不像自己的孩子的亲生的父母，就几乎是不管这个亲生孩子，连喂奶粉全是奶奶来做，昼夜这样来做。所以如果能够从亲情这个角度，在这个法院这种行政机关、法院这个判决机关先做调解，就类似这种案件， 嗯、 不光是像这个带孙费，包括赡养案件， 对， 如果能做工作的话，这样可能是不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对对对，没错， 儿子儿媳妇也都接受了，老人也心甘情愿的为付出，那将来对孙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对 对， 那么像这个案件。曹律师， 嗯， 之前我们沟通了一下，说其实是判了老人赢了，但是还是心里面有一些纠结啊。 嗯、 而且事后，即便是判了这儿子和儿媳妇，你要有给这个带孙费、 嗯， 其实事后是不是还有担忧呢？ 对，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大家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法院判他赢了，哪怕说他的孩子将来会给这个父母他法院判决数额的这个钱，但是从父母的内心深处和儿子儿媳的内心深处，以及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来说，如果一个家庭是用这种方式来维系下去，或者说来解决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上上之选。 嗯，其实如果说能够做好双方的工作，心平气和，最后通情达理，那是能解决根源问题的。 对，这也 是 我们 靠法律来解决问题。 对，我们经常说法律是冰冷的，其实我们也是觉得法律并不是一个，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途径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嗯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稍后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法律援助守护夕阳红。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问我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年来，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认真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老年人列为了重点援助对象，通过电话预约、网上预约、上门服务等等途径，建立了老年人维权的绿色通道，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医疗救助、赡养、婚姻、财产继承等等老年人最为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法律问题。从2013年以来，中心共办理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案件是856件，接待来电来访咨询的是10000多人次。2013年以来，全市12348法律服务专线解答老年人咨询是50000多人次。那下面我们就来就几个真实的案例来了解一下法律援助是如何帮助老年人的。那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两位律师，一位是来自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公职律师曹艳梅，你好曹律师。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法律援助的专职律师王佳，你好王律师。 大家好。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法律援助是援助什么样的老人，具体的政策规定是如何的。 那谈到老人的法律维权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那提到法律援助呢，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已经就明确规定，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老年人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可以说在一部法律里面率先提到法律援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为此呢，我们司法部、民政部在1996年的时候已经就关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做好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下发过一个通知。具体内容就是需要我们的法律援助机关以及相关政府在老年人法律维权方面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工作。而我们的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民政局以及北京市老年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2014年的时候也出过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这个可以说是指导我们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最近最新以及最详细的一个文件。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呢，我们在几个方面，从不管是工作力度、举措内容等等方面，都对于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维权做出一些规定。比如说可以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进一步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那覆盖面的扩大就是在我们现阶段的工作当中，就是只要他符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的标准，我们就不再限制他的案由。就是我们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是经济困难，对，是限定在某些法律援助的案由之内，但是对于老年人，我们现在只要他符合经济困难的这个标准，对，他的案由是不再进行限制的。而且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提到说，我们要重点做好赡养、婚姻、继承、邻里关系，或者是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等涉及老年人常见法律问题的法律援助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在不限定范案由之内，对于涉及到老年人权益比较常见的一些法律问题方面，我们会做一些特殊的工作，就是在选择律师团队以及我们做一些基础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重点。 那这些受援老人是必须是生活困难的，这个有什么样的标准？ 经济困难呢，在我们北京来说，我们北京关于经济困难是有一些详细的标准的。就是在实际层面上，我们针对不同的老年人的情况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规定。这个我们在网站都会有公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法律援助网，或者是可以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2348，或者是我们单位我们法律援助中心也有两个办公电话可以供大家来咨询相关的问题，以及 关于就是大家的这个经济困难，或者是来申请法律援助的时候，你需要携带什么材料啊什么的， 嗯嗯、 我们都会有一些告知。 嗯，有个12348这个法律服务热线。 对。 那这个案由现在是不受限制了。 对。 那么过去我们知道法律援助对于弱势群体哈是有几大类的案件是可以有这个案由的限，比如交通事故案件呀、啊、等等等等、 嗯， 老年人是没有了。 对。 那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法律援助，援助您打官司不要钱。 对，法律援助都是不要钱的，都是免费打官司。 包括从这个写起诉状到请律师到打官司。 对。 不用当事人花一分钱。 对。 嗯。 但是它设一定的门槛的。 嗯。 但是现在来说，给老年人的门槛其实是最 低 的。对。 嗯嗯。那能不能通过中心办的几个案件，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法律援助怎么样来关爱夕阳红的？ 嗯，可以。那我就先来讲一个案子。 嗯， 这个案子讲的是一个老太太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由于这个司机有一个急刹车，然后老人没有扶稳，然后就在公交车上摔倒，然后经过医院检查呢，确诊为肋骨骨折，然后还导致患有轻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嗯， 就是那遇到这种情况呢，这个案子可能。今天讲这个案子典型性就在于我们老人经常出来会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如果他在这个交通工具乘坐过程当中如果受到损害的话，应该怎么来维权。那这个案子里面我们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老太太坐公交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往公就是交通事故上去联想，但是因为这个案子的特殊之处是因为他是坐在这个车里边，然后因为一个急刹车没有扶稳，然后摔倒受伤。那我们在这个案由的确定是作为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纠纷，是做这个案由来起诉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案子是发生在2014年4月份，它是2015年到的我们中心。从诉讼时效上来说，看似好像是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但是其实它在这一年当中一直与这个公交公司在不停的交涉，所以属于法律上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 当时这公交公司可能不太承认这个责任，有一些纠纷出来了。 对，就是他也觉得他负有责任，但是主要是对于这个责任范围、赔偿数额，可能还是没有顺利的达成一致。 因为老人一直在跟他们交涉，所以没有过诉讼时效。 对，没有。但是这个里面可能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案子就是他受伤以后涉及一个伤残鉴定，他来法院中心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没有做过这个伤残鉴定，然后我们律师就根据他的这个情况觉得说起诉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同时提出这个伤残鉴定的申请，然后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再变更诉讼请求，就是把这个根据这个伤残情况来确定他的赔偿金和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其实说到底就是主要是牵扯到最后给他赔多少钱。 对，那后来这个案件怎么处理的？ 这个案件最后结果还是挺满意的。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受到伤害的这个医疗费用啊、交通费，这个肯定是支持范围之内。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主人翁他那个丈夫也是属于常年瘫痪在床，一直依赖他来照顾，但是他受伤以后呢得请个护工，然后造成的一些间接的一些损失。最后这个案子判决的结果都挺满意的，就是最后公交公司赔偿了老太太7万多块钱。 那如果老人当时出了事之后及时去找法援中心，是不是更好一点？ 那肯定是啊，他就这一年多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因为他毕竟一个老年人，他的法律知识还是不是那么完整。 对， 他在交诉的事的时候可能就是效率上或者是他找不准那个点。 好，这是一个案件，还有哪些案件？王律师来介绍一个。 在介绍这个案件之前，我补充说一点啊，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这个，就申请这个法援需要什么条件啊？是这样，咱们北京市这个法律援助条例上有一个明确规定，这个条件呢是符合咱们国家还有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叫做这个低收入家庭的这个认定标准。咱们北京市呢这个低收入家庭的这个标准呢，现在是月收入是930元，必须要符合这个标准，才可以啊。 这是一个门槛啊。 对对对，这是一个门槛。下面我介绍一个啊，这也是这个不久前咱们北京市法援中心，所办的一个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案子啊。这个年近这个七旬的这个金某呢，骑车回家，在咱们这个朝阳门北小街5条啊，被这个王某驾驶的这个客车给撞倒。经过这个交警的认定呢，这个驾驶员王某呢负这个全部的这个事故责任。这个事故呢给这个金某呢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啊，造成他这个全身的多处骨折。 多处骨折，并且呢多次入这个医院行这个手术。这个金某呢，就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赔偿的这个事宜呢，向咱们北京市法援中心申请这个援助。咱们法援中心呢，经过这个审查以后呢，为其呢指派了这个律师啊。由于呢这个金某呢家庭生活困难啊，因为咱们打官司的时候呢，需要首先呢需要要求这个赔偿之前需要向这个法院交纳一定的这个诉讼费用。他呢由于这个生活困难啊，因为这诉讼费用可能是几千块钱啊，他交不起这个诉讼费用。但是由于呢咱们北京市法援中心给他提供这个援助以后呢，啊，根据咱们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援中心呢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呢，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就是要求缓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结果这个案子呢，咱们律师呢替这个金某呢代写一个缓交诉讼费的申请，法院呢经过审查，等于批准了这申请，等于说打官司就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预交这个诉讼费用，这个实际上也减轻他很大的一个负担。 其实几千块钱可能对有些人是不多，但对这个老人应该是一大笔钱。 对对对，没错没错。否则的话，如果没有不缓交诉讼费的话，让他交，有可能他确实承担不起，打不起这个官司啊。这个缓交诉讼费以后呢，这个案子就进入一个审判的程序。啊，经过这个我们这个律师呢这个调查核实啊，当时这个王某呢是这个一家这个汽车租赁公司的一个员工。当时呢、 就撞人的这个人 啊，对对对，这个王某呢当时呢开车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送这个学生回家。等于实际上这个王某呢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工作过程中。所以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这个我们呢将这个汽车租赁公司也作为被告，因为他要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给付责任。此外呢，经这个查询呢，这个事发的这个客车呢，向这个保险公司，投保过这个交强险，还有这个商业的三者险，依法呢也需要将这个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最终呢，就是这个金宝呢将这个司机王宝，还有这个汽车租赁公司单位，还有保险公司，都作为被告。最终呢，法院经过这个审理呢，完全支持了这个王某的这个金某的这个诉讼请求，让这个三家这个公司还有个人分别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并且呢，这个案子已经执行完毕了，取得了不错的这个效果。 那老人还满意吗？ 是非常非常满意，而且呢，为此呢还给我们这个北京市法援中心呢送来这个锦旗，表达他这个感谢之情。 那他这个诉讼费是可以缓交也可以免交？ 可以免交。但是实际在操作过程中呢， 根据不同情况来进行 判定，根据具体的情况由法院决定，是免还是缓。 那在诉讼过程当中，这个老人是不花一分钱的 啊？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么还有点时间，再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件。 好的。我下面再介绍一个，也是前不久市法援中心所办的一个这个年近七旬的一个范某的一个医疗责任纠纷。这个范某呢实际上啊就是因为这个腰疼这点小毛病，去这个咱们北京市的某家医院去治病，身上就这点小毛病，结果呢没想到呢这个小病没有治好，反而呢引发了这么一场这个比较持久的这么一个官司。 怎么给治坏了吗？ 那等于说医院呢给做了一个小手术，但是这个小手术呢导致这个手术之后这个伤口的感染，引发不少这个并发症，最终呢导致这个王宝的瘫痪，等于是 瘫痪。 对对对，瘫痪，大小便失禁。 这种官司应该很麻烦的。 很麻烦，很麻烦。这个为此呢这个范宝呢将这个医院呢诉至这个法院。这个由于这种医疗这个责任纠纷呢是属于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诉讼啊。我们的这个律师呢首先呢去这个医院，首先需要封存这个患者这个对对对范某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就医的这个病历啊等等啊，需要封存，并且呢提出一个向人民法院提出一个司法鉴定的申请。这个申请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个医院给这个范某在治疗手术做手术包括诊断过程中这个医院是不是有过错。这是一个赔偿的一个大 的 一个前提。光有过错还不行，还得看呢 这个过错与这个范宝现在这个瘫痪、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个并发症之间有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嗯， 如果既有过错又有因果关系，那这个医院呢就需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 好多这个医患纠纷都是要原因不好找， 不好找， 因果关系不好确定。 对对对，因为 导致很多麻烦。 因为这个律师包括法官，他并不是医学方面的专家，毕竟要找这个鉴定机构。 鉴定机构来 进行。对对对，结果呢，这个经过这个鉴定的啊，这个确定了这医院在手术过程中有过错。这个患者的这个最终瘫痪、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个并发症呢，与手术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律师做了很多工作。 对对对，结果呢，最后呢，让这个医院承担一个。